特奇达、巴达岭奥莱。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中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四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已经新鲜出炉。那依照惯例，我们从第40位歌曲为你揭晓。这首歌上周新歌进榜排在第37位，它是来自于袁咏琳的这一首《你想娶我吗》。这首主打舞曲的风格来自于长大了的袁咏琳，歌名很直接，叫做你想娶我吗。 牵手的你想娶我，想娶我吗？ 39位。 Can't breathe， 了解我的感受。Yeah, yeah. 开朗或者保守，放松一下，今天就享受。Could be my last day, I'm fine with it, fine with it. They be pointing fingers, deal with it, deal with it. Bless for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till now. Fashion maker, ride with it, ride with it. Like a money, like a fame, public doesn't even know my name. Is where I came from, you are not the same. I do it for my family, do it for my dream. Try to make history, hoping I can make the people scream. 终点看不到，但我一直向前走。说了不管是几天还是几年后，就是相信自己走的路 is right. 今天不要太多废话， we gon' ride like that. 这首 Mood 来自于两位年轻人孟佳和王嘉尔，歌曲进榜三周，本周第39位。那这首歌曲来自他二人的联手创作并演唱。 38位。 网友也变得老套，感情也变得喧闹，要深情还是要傻笑？心已慢慢变松软，宁愿犯错留遗憾，连呼吁也无动于衷。 这首《此生无憾》演绎由陈明来完成，曲世聪作词作曲，唱出了珍惜生命当中的所有。这首励志的歌曲《此生无憾》进榜五周，本周第38位。珍惜眼前人也是这首歌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了。2018年第四期中歌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榜单前进一个位次，来到37位。这首歌曲是本周的一首进榜新歌，来自于长达20年的姐妹淘容祖儿和 Twins。他们两个人的合作，那这首歌呢将 hiphop 和舞曲相融合，叫做全副武装。 手机，请把占命呀，是个 body 音乐自然到了兴奋剂，来个搭配就是你的武器，一个 AI 征服武装开始是个 party。 Hey! 开心的难过的就走走开，yeah, yeah. 把过去的未来的放到现在的现在， 全副武装是 Twins 和容祖儿的一个开始，因为他们有计划之后继续来玩有突破的曲风。这首歌曲新歌进榜排在第37位。 对我崇拜没有的乱，站起来一起摇摆，站起来 dance man， 这节奏并不算快，怎么可能乱了节拍，站起来一起摇摆，站起来 dance man， 不等我为你发功，你们全都败下阵来。 第36位。 首 KK 复原创作并演唱的《白夜行》来自于他的一张最新 EP 的同名主打。这张 EP 呢包含四首歌曲，在创作完成之后 KK 发现这四首歌分别代表了四个季节，《白夜行》代表的就是冬天。有别于之前牛奶咖啡时那样的阳光明媚和小清新，我们听到复原的声音虽然没有改变，但是气质却变得更加的神秘清冷。他说两面都是属于自己，这首歌曲进榜六周，本周第36位。 首歌挽歌崩塌了后环顾左右身片段线索每个挽歌都想过头都想多说这一人一了我的脸孔不再是我 这是艾怡良为网络电影《杀无赦》所演唱的这首片尾曲《无数个我》，由他作词，联合他在歌坛的同学蔡明佑作曲。那最近在我们榜单上，艾怡良这个名字的曝光率还是挺高的，不光是自己演唱为自己作词，也曾经为张惠妹、徐佳莹的专辑创作了不少的歌曲。那刚才这首《无数个我》也是以渐进递增的情绪呈现出因爱情而分裂出的无数个我，一贯两年一张发专辑的他也有望在今年推出新作。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4位。这首歌曲是2018年的一首贺岁单曲，非常的甜蜜，名字叫做《甜蜜盛典》，进榜4周。这是来自于 SNH48 一首甜蜜的歌曲，本周第34位。 33位呢？ 32位。 下个追着传说中的段落，从初见你的那一刻，我们注定了些什么？我可以放肆的大笑，学你表情，学你装作，就像家伙笑不停，眼看他的盼着你为我颤抖。All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让我们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舍得入睡。什么都不管了，规矩一从直接弹起，就跟着你翻你覆地，但不急的一下，烟火撩人也没差，不想乖乖的回家，你是我的游乐场。 这首什么什么非常的俏皮可爱，来自于主力蔡依林。这首歌曲也是即将上映的电影《捉妖记二》的主题曲，入榜3周，本周第32位。之前听到的第33位是进榜6周，来自于朱新东的一首伤情单曲《全世界心酸》。34位呢是 SNH48 的《甜蜜盛典》。2018年第4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1位，也是这一时段的最后一支曲目。这是一首进榜新歌，这是谭咏麟的最新普通话单曲《星夜的呼唤》。说到这首歌呢，原本是日本音乐人三木刚作曲，古村新司作词的一首日文歌，中文版是由香港年轻的填词人简嘉明填写。我们就来听这一首由谭咏麟所演唱的《星夜的呼唤》。在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2018年第4期中国榜榜单的榜单情况，我们稍后见。 旅途中风吹送，抱远方的美梦，回不去思念在祈求和歌颂，掉下了心海回头，看天边的星光，是黑夜的盼望，总会被遗忘却照亮了前方，能安慰寂寞彷徨。听声音颤动，你也迷蒙，谁呼喊散在半空，无尽的伤痛，恨爱回忆在心中。 深落心上，站在路中央谈该走的方向，想未来会是怎样。听耳熟的声音，是心跳的回响，谁能够淡忘曾经历的风霜，问岁月究竟多长。啊啊，听声音唱动你眼迷蒙，谁呼喊散在晚风。啊啊啊，无尽的伤痛喊来，回忆在心中。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谭咏麟，《星夜的呼唤》。 听声音唱动。 新歌二号，莫文蔚，《如初之光》，Let There Be Light。 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 新歌三号。张韶涵，剩下了自己。 怎样才能够不要离别，逐渐慢慢忘记的昨天。 新歌四号，萧敬腾，皮囊。新歌五号，容祖儿， Twins， 全副武装。新歌六号，阿朵，死里复活。 放开双手停下落，我的房子着了火。 新歌七号，杨乐，自言自语。 月飘向哪里，随风随意。 新歌八号，沙溢，胡可，胡巴胡巴。 胡巴胡巴胡巴胡巴，都是南北洲。 新歌九号，孙露，我伤。 这一抹伤曾炙热如清凉，像我。 新歌十号，苹果乐团，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我发现我可以挣脱自己。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也许你离我很远，但你的故事让我们靠得很近，你的告白和思念全世界都会听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一档全新的音乐温情陪伴，你的故事我的歌，让声音更温暖。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The weather。 未来三天本是以晴为主，气温较前几日有所回升，但早晚气温仍较低，请注意防寒保暖。由于多二三级见四级的偏北风，风干物燥，还请注意防火。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欢乐中国人第二季今晚回归央视一套黄金档，这一季节目开创性地引入了故事讲述人环节，力求在节目中展现国民风范。第二季在节目内容和形式上均有创新性提升，在保留第一季真实生活的核心基础上，从小家庭到大家国，讲述新时代的中国故事。除海清、李晨和撒贝宁担任常驻讲述人外，还邀请了数十位具有口碑和社会影响力的中国故事讲述人共同推荐传播精彩中国故事，包括斯琴高娃、蓝天野、李玉刚和周笔畅等。继续来关注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三届国际微电影盛典，将于3月28号到29号在海南举办。组委会日前透露，他们于2017年11月开始征集作品，日前已接近尾声，初步统计共征集到各类作品7000余部。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四期中歌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在上个时段呢，我们听到的第四军团的歌曲当中有两首进榜新歌，分别是排在第37位容祖儿和 Twins 合作的《全副武装》，第31位谭咏麟的《星夜的呼唤》。到了这一时段，我们从第30位歌曲为你揭晓。第30位也是一首进榜新歌。他是来自于略带沙哑嗓音的孙露。孙露在 Hi-Fi 市场呢是小有名气，从2006年开始他录制过不少的发烧专辑，2015年是推出了原创专辑《我的歌 My Song》。那即将听到的这首《一抹伤》是他2018年新专辑的同名主打，依然是他擅长的疗伤情歌，本周第30位。 谁不话执念荒诞如笑话，很脆弱，颠沛流离的变化，不兜转已释然，是是非非的过往，放执念化成墙，何必思量。这一抹伤曾炙热如清凉，凡尘中的迷茫，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 Number 第29位。 转个弯，有一道不退的彩虹，听着风，想象耳边有。 提醒我，就算这是脑海的排练又如何，都不管了，什么值得不值得，有人离开，有人和你一起走，庆幸是我陪你一段就足够，那些 这首《造天气的人》来自于他的专辑《九种使用孤独的正确方式》，进榜四周，本周第29位。 八位。 你是不爱自由，爱你还没爱够。你的声音，你的气息，你的眼睛，让我如此着迷。爱情那么不堪一击，现在自己骗自己。如果你不 杰创作并演唱的《面目全非》进榜六周，本周第28位。2018年第四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榜单前进一个位次，第27位，这首歌曲已经进榜三周，来自于刘若英的《粉丝》。 也许有人喜欢你追逐成功的姿势，也许会有人赞美你咬紧牙关的坚持，可是我却最爱你在演出结束时狼狈又孤独的样子。有一天紧牙关的坚持，可是 狼狈又孤独的样子。 这首粉丝的歌词当中这样唱道：嘿，电影到了结局，可是我的生活还依然在继续，我收起笑容，握紧双拳，要回到这复杂世界去。 孤独的， 这首粉丝是电影《二代妖精之今生有幸》的片尾曲，由萧阳作词，刘聪、郑楠作曲，刘尔英演唱，进榜三周，本周第27位。 电影到了结局，可是我的生活还依然在继续，我收起笑容，握紧双拳，要回到这复杂世界去。 Number 第26位。 想和你一起漫步梧桐树下，想和你一起淋湿头发，余生虽掩盖许多甜蜜情话，却不灭心中小小的火花。我轻轻闭眼，我轻轻闭眼，随风拂面，随风拂面，你淡淡的笑脸，你淡淡的笑脸，一尘也不染，不染。浸透你的香味，浸透你的香味，弥漫了又整个夜，弥漫了整个夜。天空下着雨，可是我们在一起，可是我们在一起，你在我身边。在我身边，在我心里面，在我心里面，少了你的陪伴，少了你的陪伴，怎么晚安？晚安，在这颗星球上，这颗星球上，我和你最特别，我和你最特别。今天下着雨，是我们在一起。 本周第26位，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这是李宇春出道以来第一次专门为玉米唱的一首歌，他用雨的景象见证了我们在一起的深情厚谊。这首歌曲进榜14周，依然是当之无愧的恒星歌，本周第26位。 青草地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夜，天空下着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你在我身边，在我身边，在我心里面，在我心里面，少了你的陪伴，少了你的陪伴，那怎么晚安？晚安，在这颗星球上，这颗星球上，我和你最特别， 我和你最特别。 Number 第25位。 捡起地上的花，挽救了雨花，其实美好不难啊。一个人闷到慌，也不想走了，睡觉我们那么爱呀。请不要说我疯狂，请不要说我想象，我很 来自于孙燕姿最新专辑《跳舞的反骨》当中这首《我很愉快》，虽然是一种正话反说，但是呢，这首歌曲十二周的榜龄也见证了这首歌曲的优秀。我很愉快进榜十二周，本周第25位，由吕康志作词作曲。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置，来到第24位，这首歌曲由曲石聪作词作曲，这是萧敬腾所演唱的《皮囊》。这首歌曲呢也是新歌进榜第24位。这两年萧敬腾更多的身份是 Lion 狮子合唱团的主唱，那这首《皮囊》呢是相隔4年萧敬腾又以个人的身份推出的一首最新单曲，没错，依然很摇滚。 傲慢的人们有些猖狂，本能的眼神的预想，是心跳冲刷你，找到了他想要的阳光。说的大的压力挂在树上，我眼睛口水隐藏起了高尚，真的漂亮，高速路上到了天上，端上自己总是充满挑剔，面对镜子化妆掏出心脏、yeah! 这首萧敬腾的《皮囊》，我们听到有18度音乐的跨越，古典乐章加入到了变奏设计非常强的戏剧张力，新歌进榜第24位。 三位， 我只是一个没名字的小丑，演了一出又一出，徘徊在你身后，聚光灯里有你，聚光里没有我，是不是用我衬托你就快乐？你演了一个抓不住的小偷，偷走了小丑，演了一出又一出，徘徊在你身后，聚光灯里有你， 林夕《小丑》，十一周的榜龄本周第23位。 第22位。 每一次我想到你，心就很纠结，想抱你在怀里和你说话。爱是未完成的爱，像飞过的流星，一瞬闪亮又离开。是你近在眼前，又消失那么远。我为什么不见我一面，为你我飞到天际线，只想追上你看一眼。 Baby 告诉我到底要怎么留意在身边。 I think I'm really falling in love， 多么强烈爱的感觉，想必是因为你流着和我同样的血。 这首 Mars Baby 来自于陶喆最近推出的一首新歌，这样复古的 R&B 曲风也透露出了陶喆在面对困难时那种乐观的态度。2018年第四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21位。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排在第18位，但是蔡健雅的《贪图》。2015年，蔡健雅用高冷颓废的电子乐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失语者》。在2018年1月12号，她推出了一张最新的 EP《Cherished 割爱》。那这张 EP 呢，是将她为别人创作的两首歌曲自己拿回来重新演绎，当中就有这首《贪图》，小韩作词，蔡健雅作曲，描写出对美好幸福的渴望。那这首歌非常适合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可以单曲循环一遍一遍的听。《贪图》本周第21位。谁呵护心中难受一寸土荒芜？

就位。 妹妹爱我，有所回避爱过，相信别人自己又被伤害。妹妹爱我，小心翼翼不对世界怀疑，就是改变不如改变自己。 Oh baby， 有些煎熬不虚，有些不可思议，有了些正义，不过只是我耀眼而已。有些身不由己，不做损人利己，迈出的步伐自己坚定就会很有力。 Got for shit in the neighborhood， Got for shit in the neighborhood， Got for shit in the neighborhood。Let's get it. 这样一首 Trap Hip Hop 曲风又带有 EDM 元素的混合体 Shape 是张艺兴第二张专辑的标题曲，本周第19位啊，这首歌呢入榜13周。 Don't play bro Don't play I don't play games Don't wanna try me man Don't try me bro In way, 属羊，张艺兴常常被歌迷称为小绵羊，那这张专辑的主题就是以 Sheep 羊展开，而这首 Sheep 打破了我们对于小绵羊的认识。我们可以听到节奏强势，说唱霸气，这首 Sheep 本周第19位。 八位。 兜兜转转，你迂回回的纠缠，轰轰烈烈，孤孤单单的艰难，明明白白，反反复复的患难，碎碎念念，寥寥草草的离开。 荆棘王冠这首歌曲的作词是唐田，进榜八周，本周第18位。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四期中歌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17位，这首歌由葛大为作词，周杰伦作曲，来自于张惠妹的《偷故事的人》当中，这样一首连名带姓，进榜七周，本周第17位。 你怎么像标本住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你不甘寂寞，全 听说，欣赏你流浪，像是种信仰，我真怎么想？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 六位， 也许世界不敢看到我们太真，也许时代怕我们太闷，不管说笑还是说谎穿，不管喜欢还是讨喜欢穿，谁跟谁永远在风穿， 这首朱笔畅的《风》进榜十二周，本周第十六位，上周还停留在季军第三位的好位次。那这首歌也曾经拿到过中歌榜的冠军头衔，由周耀辉填词，也唱出了现在社交平台上每天海量疯狂传播的各种信息。这首周笔畅的《风》来自于他的最新专辑《Not Typical》非典型当中，其实也是在反思我们难道要被社交媒体所控制吗？ Number 第十五位。 问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让自己拥抱着自己冉冉发亮，明天我还是我靠近夕阳台阶上，昨天点燃了今天的，如同最初美好之光。我希望分享上半场的感动，明天起每一步都有闪闪火苗，微笑面对盼望，开启了柔软的执着，点亮着过往曾拥有过的梦，荧光飞翔在银河，愿我还是所期待的。 莫文蔚如初之光 Let There Be Light， 新歌进榜第十五位。 1993年，莫文蔚发行了首张粤语专辑《Karen 莫文蔚》进入歌坛，而这首《如初之光》是她特别为出道25年发行的一首单曲。 还有很多等待和发现，莫问蔚蓝天空曾燃烧我的光，可曾熄灭？愿我还是所期待。 这首《如初之光》，莫文蔚请到了姚谦作词，李思松作曲。2003年，在他加盟索尼音乐之后，推出了专辑《爱》，李思松便是制作人之一。而和姚谦他们合作了像《爱情》《电台情歌》这样的大热金曲。 花园还有很多等待和发现，莫问蔚蓝的天空是否还保留曾燃烧过的光，生如夏花，静如秋叶。 莫文蔚《如初之光》，2018年第四期中歌榜榜单的第15位。这首歌曲也是以不忘初心的方式唱出了对过往的不舍以及对未来的展望。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置，来到第14位。这首歌曲是易烊千玺、王佳、关晓彤和青年钢琴演奏家吴牧野共同带来的《拥抱你》。那这首歌也是艾滋病的一首公益单曲。 拥抱你心中的孤单，投射一道光线， 迎着阳光就能看见彩虹落进雨天， 笑容眼泪都点缀世界的夜晚，过去只是整个故事没读完的前一半。 拥抱你心中的孤单，投射一道光线， 看见我们像浩瀚中仓促的一瞬间，却想给你这一刻温暖的陪伴。 这是短暂，也是永恒， 我们彼此相遇相知的纪念。 13位。 烟火熄灭无人酒馆，灯火迷和午夜沙滩，看不清你远行的船，人烟浩荡不知去向。 射入心脏，往事流淡，迷途漫漫，何日之帆，没有桨声的月光，没边境的闯荡，连根拔起的故乡，贫穷誓言被灰烬掩藏，你的眼像深夜的海洋，沉默为我领航，低头顶住深渊万丈，挥出空拳没有方向，卷土重来吧，杀出滔天巨浪。像深夜的海洋，沉默为我领航，低头顶住深渊万丈。 这首隐约作词钱雷作曲的《往事流淡》来自于王凯，上周新歌进榜第26位，本周大幅度上升了13个位次，来到第13位。 卷土重来吧，杀出人海茫茫。 Number 第12位。 这不是雾中的列车，当我再次离开时候，归途中不再是少年，不再去冒险，然后啊，然后没有一个人和我告别，总说在天边，在天边，却不知道天在哪边。远方再见了，我也曾 2018年第4期中歌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直播。你好，我是耿化。刚才我们听到的第13位这样一首王凯的《往事流淡》，是电影《英雄本色》2018的推广曲。那此刻这首《雾中列车》来自于李健和王俊凯，则是电影《解忧杂货店》的宣传曲。 远方那故乡，那里的他，路过错过他。 这首《雾中列车》由韩寒作词，李健作曲，在这一时段最后一支曲目来自于第11位，这是进榜9周刘惜君的《嗜睡症》。我们听到刘惜君配合主题，用非常慵懒的嗓音营造出这样一种氛围。那这首歌呢，讲的其实还是爱情。在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将会继续为你揭晓2018年第4期中歌榜榜单。 阳光如此明媚，所以想睡，难道有日落才不累？因为喝了咖啡，所以想睡，想起你在车厢打瞌睡。

记就忘记，就不要再记得。还没做到的，就不要再说了。 Number 第九位。 当黑夜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别交换把日月冰封的眼泪，依旧寒血。来自目光的明信片，它无声无色无言，翻过山巅跟我扮鬼脸。黑夜问白天， 林俊杰黑夜问白天。这首《黑夜问白天》可以看作是在经历绝望之后回归内心世界，等待生命出现曙光。这首歌曲由易家扬作词，林俊杰作曲，来自于他最新专辑《伟大的渺小》。 谢谢了时间，梦梦 夜问白天，本周第九位。 第八位。 时间走着滴答滴，有些感情你压低，懂爱的人更是一大批，结局谁看清，离别是哪一句，思绪延续，回首是否还会有你，爱情里谁愿意谦虚，环绕你四周更不是为了把你骗去、yeah, 为了你我可以失去怀疑、yeah, 为了你也可以用尽力气，我爱你上瘾也怕你伤心，有些事情不会放弃，即便滑稽，为了讨你开心想着各种话题，继续淋着大雨，我想下雨从不会去保护着你，我想我不能没有你，没办法舍去，我想我只想陪着你一直走下去，下去无法控制情绪飘到我的言语，偶尔想告诉你有个人他很想你、yeah, 无法控制情绪。 这首吴亦凡创作，由他和赵丽颖对唱的《想你》进榜三周，上周排在第十位，本周上升两个位次，来到第八位。2018年第四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七位。这首歌曲进榜七周，这是艾怡良为徐佳莹所打造的一首疗伤情歌，而这首歌也是祝福前任的歌曲，就是这首《言不由衷》。 也不能升华人的懦弱，爱的初衷不念爱的初衷，不变的还是我对爱的余勇，愿你永远安好，愿 下，愿你真的爱一个人，某个人，那个人，而懂温暖来自何方，我如此坚强，愿我永远善良，愿我真爱上一个人，某个人，那个人，谁不慌不忙，是心之所向，失去的爱难原谅我们。 Number 第六位。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一种心脏的狂跳。 是之前听到的2018年第四期排在第九位的林俊杰《黑夜问白天》，还有此刻排在第六位的《伟大的渺小》，我们都可以听到林俊杰在这张专辑当中越来越走心了。这首歌曲由小韩作词，林俊杰作曲，进榜七周，本周第六位。 也绝不逃、哦、我的手握好，我有多渺小，也做得到。 Number 第五位。 道别离的伤悲，相聚难面对，牵绊的总受罪，往事怎么回味，埋葬好过崩溃，一朵绽放中的红尘，为片电话般不满，经营泪水爱是那么绝对，没有一丝后悔。一朵人海中的红尘，为体会梦的曲折，百转千回无所谓，勇敢绽放有多美。 出道13年，张靓颖发表的 OST 正迈向50大关。那这两年算是他影视作品的一个高发期了，去年推出了10多首单曲，当中多半也是 OST。 我们听到的本周第五位是他为电视剧《红蔷薇》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由张靓颖、陈少琪作词。作为 OST 市场最贵的歌手之一，张靓颖除了自身的人气，他对品质的要求也很高。 2018年第四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四位。这首歌拥有十周的榜龄，而且成绩一直非常的稳定，停留在我们前半区。这就是来自张信哲和张艾嘉共同对唱的《永恒的记忆》，本周第四位。周第三名是一首 OST， 这是张靓颖和李荣浩为在大年初一上映的电影《西游记女儿国》所演唱的这首主题曲《女儿国》。这首歌曲进榜五周，上周第五位，本周上升两个位次，来到我们的季军位置。 二位， 当那乌云疯狂袭来，狂风吹乱了街道，城市之光已经微弱，人们开始惊慌失措。 温润清朗的一首《城市之光》，来自于李健的创作并演唱。 在善良 这首歌曲也是电影《心理罪之城市之光》的回归主题曲，本周第二位。而说到这首歌，上周是冠军位置，拥有七周的榜龄，而本周的冠军则是上周的亚军位置。这两首歌曲真的是一种焦灼的状态，交替着冠亚军的位置。没错，就是这样一首李宇春的《一趟》。这首歌曲新歌进榜停留在黑马歌的位置，第二周便登上冠军宝座，四周蝉联，在第六周的时候，由李健的《城市之光》顶替了他的冠军位置，到了第七周继续回到我们的冠军位置。在这里要恭喜李宇春，也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歌榜，我们明天再会。 万物生破土而长，年少之梦闪闪发光，有生者向现实开唱，谁先笑场谁先投降，谎言在上竭尽全力反抗，烂泥扶墙侥幸塌方，身心灌汤非要活着天亮，人间一趟看看太阳，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渺渺你我青春轮流争光，一腔无邪热泪盈眶，谎言在上竭尽全力反抗，烂泥扶墙侥幸塌方，全心灌汤非要活着天亮，人间一 新歌一号，谭咏麟，星夜的呼唤。新歌二号，莫文蔚，如初之光 ，Let there be light。 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 新歌三号，张韶涵，剩下了自己。新歌四号，萧敬腾，皮囊。新歌五号，容祖儿 Twins， 全副武装。新歌六号，阿朵，死里复活。